在2000年前后一张名为《承诺之罪》的合集在国内发行，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很多非常火的情歌，并且呢给每一首情歌都添加了一个最怎么怎么样的承诺这样的标签。那么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分享的就是这一张情歌合集《承诺之罪》。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这是一首抒情曲风的经典歌曲，歌词呢是由刘德华自己填写。为了表达出爱你一万年这个主题，他在歌词之中添加了很多誓言，从而打动了无数听众。不过呢，这张专辑却把这首歌评作最夸张的承诺，想想呢也有道理，毕竟呢对人类来说一万年有点不太可能哈。不过呢，这是表达一种心情哈。一起来分享刘德华的《爱你一万年》。 地球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你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一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飞越了时间的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

永远呵护这份爱，从此不让别人想，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从歌词来看，这份承诺确实是自私的，甚至是有些霸道的。一起来分享《把你藏起来》，来自杜德伟。 把手伸出来，写上我的爱，让你的眼泪都停下来。以后就算你再怎么爱又当，爱像星空为你亮起来。你的笑像一种魔法，把夜变成海，我又很有爱，守在岸边等待。夜色越美我越难挨，心跳越厉害，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好想把你藏起来，藏在胸前的口，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你的笑像一种魔法，把夜变成海，我又很有爱，守在岸边等待。夜色越美我越难挨，心跳越厉害，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好想把你藏起来，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暖暖的融化，就再也离不开。我要把你藏起来，永远呵护这份爱，从此不让别人想，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藏在胸前的 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合集《承诺之最》。对很多人来说，对爱人最常说的三个字就是我爱你。在专辑《承诺之最》当中就收录了这么一首歌，文案中对这首歌的标注是最常用的承诺。歌曲的演唱者是任贤齐，收录在他1996年发行的专辑《心太软》中。和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相比，我爱你并不能算是一首热门单曲，但是它同样是一首很能代表专辑特色的歌。这张专辑当中的大部分词曲都是由制作人小虫来创作，基本上沿承了当时主流流行音乐的朴素词风，大都选择爱情作为了主题， 而文笔呢则是工整通俗，尤其突出的是心理方面的刻画，而且呢比较擅长使用的是对照来让寓意更显丰满。一起来分享这首来自任贤齐的《我爱你》。我爱你来自任贤齐的作品。那么今天上半段我们来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等你爱我》，这是陈明的版本。在专辑的文案之中，对于这首歌的介绍是最被动的承诺，那毕竟等这个字就表明了自己并不是主动的那一方。对于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咱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到过这首歌，是1999年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片尾曲。后来呢，陈奕迅、多亮等众多歌手都翻唱过，无论是哪一个版本都打动过无数听众的心。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陈明的这一首《等你爱我》。我是英超，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就足够，等你

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狂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生活和自我的尊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白天暗淡，夜晚不休，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是低首，非常善于等候。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来自赵传。很多年轻人对待爱情的心态都是矛盾的，忘了之前是哪首歌当中曾经唱过，拥有了又想自由，自由后又想拥有。在专辑《承诺之最》当中就有这么一首歌，并且称作是最矛盾的承诺。这首歌是来自王杰的《又爱孤独又爱你》，歌曲收在2000年在英皇娱乐发行的广东话专辑《Giving》礼物之中，同时呢，也是电视剧《创世纪二：天地有情》的插曲。一起来分享《又爱孤独又爱你》，来自王杰。 无声无影，变得多冷清，但我我孤身寂影，回忆梦境，爱恋的微声，依我变定，已经流出可观的远景，但此刻为何为何特别挂念？谁能爱同固然梦里没法逃避，既爱着你，和喜欢冷清，从来未明自己。问此刻为何为何特别挂念？若那恋爱的记忆全无臭无味，怎会有方法令我遗憾继续想起？ 令我遗憾 但此刻为何为何特别挂念，是那爱曾固然梦起没法逃避，既爱着你和喜欢冷静，从来未明未明自己。但此刻为何为何特别挂念，若那恋爱的记忆全无丑无味，怎会有方法令我遗憾 又爱孤独又爱你，来自王杰。1998年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播出之后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歌手谢雨欣在这部电视剧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之一小爱，同时呢，他也为这部电视剧献声，演唱了两首插曲和一首片尾曲。那么通过这部剧呢，观众很快就记住了这位刚刚出道不久但是呢演唱俱佳的谢雨欣。不久之后他趁热打铁发行了自己的专辑《你能让我上天入地》，其中有一首歌呢就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不过呢，这首歌和电视剧没有太大关系，只不过是用了同样的名字罢了。在专辑《承诺之最》当中也收录了这首歌，并把它介绍为最浪漫的承诺。一起来分享谢雨欣的《将爱情进行到底》。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合集《承诺之最》。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这首歌曲被称作是最实惠的承诺，歌曲的名字呢叫做《我要为你做饭》，演唱者是阿妹妹组合。那么猛一听这个歌名呢，我要为你做饭好像是挺实惠的，但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可能算是最难的承诺呢。因为很多年轻人做饭的水平呢可能都不高，况且呢很多厨艺不错的年轻人很难有太多的时间来准备一顿很丰盛的晚餐吧。那么这一点呢，咱们的节目编辑小杜就很感触。每一次他中午点外卖，总会吃那些自己不会做的，家里不常吃的，比如说什么锅盔啊、懒龙啊、包子呀，主要是因为他不会做馅儿。但是呢，每次和爸妈出门说吃这些的时候，爸妈就表现得很不屑，觉得自己这些啊都会做，在外面吃呢就会显得很亏。一起来分享阿妹妹组合带来的《我要为你做饭》。 香味样样都有眼，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为了一碗有名的欧瓦米线，嘿耶，我的宝贝，现在起我要你的胃，嘿，说真的交给我吧，别怀疑，从今以后好些会让你吃美味，苦辣酸甜。香味样样都有眼，记得那天看着你痴痴在路边，为了一碗有名的欧瓦米线，嘿耶，我的宝贝，现在起我要你的胃，嘿，说真的交给我吧，别怀疑，从今以后好些会让你吃美味，苦辣酸甜。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最后一首歌被称作是最虚伪的承诺，这首歌是林志炫的《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是他在优客李林组合的时候演唱过的歌。那么写这首歌的人呢叫做詹兆元，创作歌曲的时候呢他正在当兵，那个时候呢恰好失恋，于是呢在一个很冷的深夜之中，他一边站岗一边含着泪把这首歌给想了出来。后来呢他退伍之后到唱片公司工作，有人呢来找他邀歌，他就把这首歌给拿了出来。最开始他是想让别人来唱这首歌，只是邀请好友林志炫来唱小样，没想到呢林志炫拿到歌曲之后呢爱不释手，最后就把这首歌占为己有了。好吧，今天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林志炫的这首《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我是英超，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时间匆匆走过，2019年离我们越来越近，北广购物也即将年满5岁了。作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5年来的支持与信任。即日起，凡在北广购物进行购物的用户将获得2019年台历一本，送完为止。北广购物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李佳。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呢献上一款就是在我们平台上卖的非常好的产品，这就是青城茉莉花茶。 青城茉莉花茶，真正青城山出的好茶青，配上广西横县的单瓣茉莉，按照传统的熏制工艺，给您可能出这一斤青城茉莉花这个纯茶，您可能需要4-5斤、5-6斤，甚至7-8斤的这个茉莉花才能配出来。传统工艺做出来的，也是咱北广购物的明星产品，然后给大家喝好茶的机会。但是要跟您说的是，现在不一样了，因为现在过节，大家要开始备年货了， 对， 所以呢，厂家特别感恩回馈，给大家一次机会。以前我们6大包，每包半斤啊，人家是包装的，特别讲究。然后呢，是3斤茉莉花，这3斤在他们专柜当中1500块钱，您可以到处去寻，您去查。然后还给大家3个礼袋，相当于3份茶礼，6袋包茶。以前在咱们平台499，而且经常脱销，今天做一次直播限时的咱们的感恩回馈，399，直降100，只限直播时间，赶紧的，老朋友要抢了。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前天假日了哈，这个时候很多家庭呢都要备一些年货，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拿出来呢好的东西来给大家。另外，我们以优惠的价格来面对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是， 当然了，青城茉莉花茶呢，对我们北京的消费者呢也非常的感激哈，因为在北京啊，人们喝茉莉花茶这大家都知道， 是， 但是一般都选择的是老字号， 但 没想到的青城茉莉花茶已经推出啊，对于我们北京来讲的一些消费者呢还非常喜欢， 是的， 所以呢真的是喜出望外啊所以这回虽然在卖得非常好的基础上呢依然又直降了100元， 直降100 啊，真的是特别感谢哈。所以呢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青城的茉莉花茶，咱们是特级的啊，连主品在赠品的一共是6大包，250克，也就是半斤一包， 是的， 咱们是6大包啊，给大家3个手提袋，这个手提袋主要是满足于大家呢，比如说这送礼啊，这个时候拎着特别有面子， 是的， 是吧？那么市场价呢，这个组合呀、是1500元，那在我们平台上原来也卖过499， 是的。 那么今天呢，我们又直降100，399，您就可以拿走了，399啊，一共是3斤呐、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这个青城啊。